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二零首先同你讲中意外，鲤鱼门到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一二线是有交通意外，经过要小心啦。就是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的第一二线是有交通意外的，暂时是未有挤塞，不过经过朋友要留意。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九龙湾宏照道去旺角方向近上月道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业街。柯士甸道去西九龙站方向近广东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七潭道南。而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九龙佐治五世纪念公园。喺新界区，元朗大棠路去大棠方向近马塘路一段系挤塞，车龙排到青山公路元朗段近朗日路。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系畅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Sister， 我有罪啊！ 我都有 吓， 哦冇，我问你有咩罪啫？ 我最近不停食嘢，但系我健身教练打嚟嗌我去做 gym， 我仲呃佢我唔得闲添。 咁欠动力，咁你有冇睇过电视咩健身节目咁啊？ 有啊，个女主持咧靓啊靓啦，但系讲到做运动佢得唔得噶？ 讲咩啊你？ 咦，你唔系 Sister 咩？ 我系庄端儿，系师兄啊，做运动都咪几得啊！ 咁你喺度搞咩呢？ 准备做节目囉，记得听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2，有我庄端儿同埋凌子维师兄祠堂，静静地听又得，一路做运动一路听又得啫。 我係呢斯拉人，为咗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嘅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文化快讯。 呢张相你睇到啲咩啊？ 一支牙刷 是妈妈的爱啊。 吓， 影像的东西背后意义肉眼不一定看到。香港国际摄影节2020就以 Seen and Unseen 为题，同大家一起想想什么会被看见，又有什么我们会视而不见。 Seen and Unseen 回应我们现在社会上面每日看到的影像，经过不同的媒介吸收，当中影像背后的用意是什么呢？同埋影像创作者的观点或者位置是怎样放咗落去嘅影像上边，同埋有啲乜嘢影像冇被放出嚟俾我哋大家睇到嘅，我哋都想俾大家反思呢样嘢。 唔该佢哋嘅策划助理陈乐敏阿 Bess， 展览地点咧由 cafe 潮牌空间去到楼上书室都有，大家随时偶遇呢啲早前公开征集嘅作品。 我哋嘅新一代影像创作者育成计划，其中两位参赛者就会喺深水埗 Flow Hatch 一个空间啦。咁佢哋喺嗰度有两位 exhibition， 一个就系洪庭恩啦 ，I Wanted to Be a Mother； 第二个就系 Raul Hernandez 啦，佢系一位西班牙人，但系佢喺香港已经居住咗6年啦。咁佢喺呢6年嘅时间系。作為一個不屬於這個地方的人看到的東西，他就會在這個 exhibition 裡反映出來。 即日起至6月9日， 香港國際攝影節2020， 網址 hkipf.org.hk。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杀很大， 杀很大。 2:09啦！ 你好啊，钟女鹏。 Hello， 你好啊，曾志豪。各位听众，大家好啊！星期日嘅晏昼好热啊！ 琴日有冇淋湿啊？ 寻日 有冇吓亲啊？ 哦，有 红雨喎，琴日跨到 瞓到，系咪已经系清晨嘅时候？ 清晨嚟噶 啦， 差唔多朝头早 四五点啊， 点零都已经仲有。 系系， 我起身嘅时候， 红雨嘅时候就半夜。 系 系啦，咁跟住朝 头早都仲有， 朝头早都仲有， 系 啊，真系俾个雷咧，咁样咧打雷嘅时候咧，真系醒咗。 系啊， 系。 所以同埋真系 成个环境啊，系啊，气氛啊， 成个磁场都唔同晒。 系啊， 系啊，但系哇，几犀利啊！我屋企啊，喺礼拜五嗰晚咧。仲有人嚟玩添啊！通宵嚟打牌，仲一路打。 哎呀，落雨唔好走啦！ 系啊，冇错啊， 打多几圈。 呢啲天气原来好适合留客噶。 哦，当然啦，亦都留到啦， 又可以上诉啦。出边滂沱大雨，里边就打多两圈，仲可以揿手机咧，等住美国同步时间开直播咧，好充实。 即系你一路打麻雀，一路睇住嗰个侵侵喺度讲嘢，系咪啊？ 系啦，总之时间真系哇，跟住第二朝醒嚟，哇，成个天唔同咗咯，个黑到咧落晒雨咯。 啱啊，你睇今日天朗气清啦， 今日就好翻晒， 所有阴霾都已经扫除。 系啊，咁啊礼拜日啊，希望咧你而家就开开心心咧可以。安坐家中啦， 系咁安坐家中最好都希望你喺一个室内嘅地方啦，因为外面天气非常之热啦吓， 三十度， 相对湿度咧系76%嘅。不过有阵时就都系好炎热嘅时候咧，你望上个天咧总系有嚿黑云啊，经常都系啊，所以咧都必定要带住把遮先得。你啲天气咧成呢几排呢几个礼拜啊，时晴时雨嘅情况系真系好多， 阴晴不定。 系啊，冇错。 咁啊，你讲到遮咧。佢可能係成為咧每個人屋企裏面咧最常見出現而重複次數最多嘅唔等洗工具， 係 係啦，即 係唔等洗而好等洗，當你需要 太多 嘛，當你需要嘅時候， 你總係會出面買一把翻嚟 嘅。但係當你需要嘅時候，佢未必喺你身邊。 係啊， 最緊要係佢你需要嘅時候佢喺度嘛。 哦，咦？呢個係咪愛人理論嚟㗎？係啊，點解你有咗我，仲要望住其他咧？ 唔 係，因為喺我最需要嘅時候，你呢把遮仔唔喺我身邊。 即係最希望你最需要嘅時候，譬如我好驚嘅時候，你喺身邊可以保護我嘛。 係啊， 所以同你玩一個心理測驗先。係啊，因為我今日啱啱見到咧，咁佢就講咧就話啦，當你即係大家都會成日都執嘢㗎啦，可能都嚇斷捨離啊，成日都聽到。佢話你執屋嘅時候，最想斷捨離嘅嘢到底係啲乜嘢嘅咧？ 呢个就头先点解我提嗰把遮嘅问题咯，我就因为我哋每个人咧一定系拥有多过一把遮啊嘛，仲要好多遮咧都系喺你唔需要嘅情况之下咧，佢先至出现嘅。都天朗气清落，但系出边买咗两把翻嚟，咁所以越嚟越多嘅。所以其中一个段式，如果你俾我咧， 遮系嘛？ 哇，我个屋企啲遮真系多到咧，我仲 keep 住咗咧。结婚嘅时候咧，嗰把出门嗰 把 红 色 啊，因为嗰啲遮咧嗱又惊我，你抌又唔系喎，好邪噶嘛，你抌一把红遮出去，边个会执啫？见到都嗰你吓亲个街坊啊！ 可以 upcycle 噶嘛，可以再用嘅。 咁点 up 先得噶？ 用得好咯。 系啊，如果你计嘅话咧，我觉得遮系最多。 系啊，不过对唔住呢个心理测验 系冇遮 嘅，拣遮。你都听我题目先咧，咁心急做咩啫？ 我人比较性急啫。 我知系啊。好啦，咁你执我嘅时候，你会抌边几样嘢咧？大家可以一齐玩下吓。A 就系揽枕 ，B 就系公仔 ，C 就系书，而 D 就系相。 咁啊，我抌揽枕啦， 你抌揽枕系嘛？好， 冇错。 好啦，咁究竟你抌揽枕？其实咧呢个问题咧，就系想问下你咧个内心里边潜意识咧嘅恐惧。 死你跟佢个心理测验答案咧就话，如果你抌揽枕咧，即系话想抌咗你身边人咧，咁我就会话六个唔该，拣过咁样。不过都覆水难收啦，都答咗啦， 答咗啦，系啊，咁啊， 你咧，你个答案系咩先？ 我个答案系乜嘢？ 但你睇咗噶啦， 我答案系公仔， 公仔，你同我争一样啫， 我同你争一样，系啊，但系潜意识惊嗰样嘢可能争好远。 我个人觉得咧，我未睇答案，我觉得抌公仔嗰种内心嘅程度或者嗰种亲密度咧，系应该严重过我抌揽枕嘅，所以我睇佢点兜一阵。 好啊。你讲多次啊！ 我系揽枕 你系揽枕 ，OK， 好啦，揽枕到底系代表啲咩咧？潜意识嘅恐惧系啲咩咧？揽枕就系话你对未来充满恐惧。 哎呀，好准啊！ 系啊，你好惊， 好准、啊， 稍有不慎， 系、啊、 生活 会变成强差人意。 系啊， 佢话有时瞓喺床上面休息，都会觉得太过浪费时间。 哦，真系喎、 啊，系咩？ 系啊。虽然我成日都瞓到好晏咧，但如果我一有知觉，即系我醒咗，然后发觉自己瞓得好晏咧，我有罪疚感噶，神啊！ 快啲叫起身啊，唔好迟翻嚟啦，系咪啊？ 好准啊，半仙， 唔觉得似你咯？ 彭半仙系啊。 好，咁跟住咧拣我讲咗另外啲先。 好啦好啦，拣 书本抌书嘅。咁你到底系即系潜意识系恐惧啲咩咧？佢话咧你好惊俾人发现某一种嘅特殊癖好。 哦，特殊癖好，系啦，好在我冇啫。 你收收埋埋，有啲嘢你唔知，人哋唔知嘅。 点解书会系呢一格？ 系咯，我又唔知点解。 书中成日都话书中自有乜乜乜咧， 收埋咗， 收埋咗嘅你唔知。 或者收埋啲书签喺里边咧。 佢其实就惊你书中自有颜如玉，即系咸书。佢惊你收埋。 有几多人睇啊？咸书依家 咁啊系。 平日会特登咧，就系批评某啲嘢，其实你对佢系非常之狂热，但系又惊俾人哋咧就笑你，系啦，咦，都可能系。 咁搞笑。 系啊，我最憎睇咸书噶啦，咁鬼嘅代嘅咩伤风败德， 点知有好多本嘅。 其实最中意系收收埋埋俾人知。好啦， 即系好多人咧，佢就个口咧就闹外边唔好嘅、 啊， 但你有机会俾佢有张平机票去，佢即刻去嗰度。 我仲以为俾个外国护照你添、 哦。我哋呢啲好谨慎嘅。 好，跟住之后啦，如果你拣你要抌嘅系相嘅话咧，咁系咩咧？ 你已经唔想有一段难忘嘅过去。 其实佢话你想真系差唔多啦，你想掩饰嗰啲一段不为人知嘅恋爱， 杀人凶手就系呢啲啦， 嘅伤害， 嘅伤害 系啦。 我有影嗰啲裸照，唔想睇到。 都差唔多噶啦。其实因为你上一段嘅恋爱咧受到重创啊，但系咧你成日都话俾人听冇嘢嘅，冇事嘅，冇事冇事嘅。你系其实咧呢个阶段咧，你系想克服佢，系啦，想迎接 一段旧记忆， 系啦，段旧记忆系啦，所以你就想抌咗佢。好啦，咁如果你拣公仔嘅系咩咧？ 你想抌咗？你对你身边人有不安？ 点解系公仔不安啊？ 因为你要抌咗佢啊嘛。 抌咗 你嘅身边人俾到好大压力你，你想 就好似公仔抌咗佢，掉咗佢系嘛？公仔可能都有啲意思，觉得佢好似比较即系细路仔啊咁样啦，幼稚啦，系啦。佢话你好惊。俾人哋認為幼稚係啦，咁 你就算你個人本身咧都係好中意玩嘅，但係而家咧因為你驚蝕底，所以咧喺度努力緊改變自己。 咁呢個啱唔啱啊？嗱，你个人本身就系 前半段都 OK 嘅， 前半段即系边段啊？即系唔中意幼稚， 都好惊俾人哋话你细路， 系咯， 细路咯。虽然有时都会有啲幼稚一面，不过肯定睇唔出啦，系咪先？都唔会咁容易俾人睇到啦。但系贪玩都系嘅，系啦。咁 即系其实佢系提醒你啊。 但系而家因为惊蚀底，我从来都唔怕蚀底嘅，不 嬲都。佢会觉得你系想抌公仔，即系你刻意令到自己 唔 幼稚， 系啦，成熟啦，咁。 其实你可以做一啲比较冲动少少嘅行为嘅， 系例如打麻雀打只晚， 唔系，譬如我哋问亲彭程有几耐冇同我哋畅饮一杯咧，佢成日都会话唔啦，好啦，唔饮啦，屋企先算啦咁样，可能佢提醒你，可不妨放纵下自己， 我呢 再投身喺呢个酒吧嘅市场里边， 我呢 就算俾人哋拒绝， 系 都冇问题， 点解要俾人拒绝啫？我请你饮酒，你都唔要。 因为我对未来充满恐惧啊嘛，我成日都觉得俾人恐惧。着前路去，追赶理想旅途上，前行步步怀志向，风吹雨打不退让。无论我去到哪方，心里梦想不变样，是新生，是醒觉。梦想永远在世上，前路哪怕远，只要自强，我继续独自寻路向，常为以往梦想发狂，内心摸索路途上，怀自信，我永不怕夜航，到困倦我自弹自唱，掌声我向梦想旅程，尽管一切是狂想，途人路上回望我，只因我的怪模样，途人谁能明白我，今天眼睛多雪亮，人是各有各理想， 奔向目标不退让，用歌声用欢笑来博知音的赞赏。 不知道刚才的心理测验有没有令到你明白多一点，又说哎得啖笑的啫，是吗？恐惧的嘢可能你自己惊紧都不知道。Lam 林子祥，谁能明白我？ 唔系，我觉得做呢啲心理测验咧，其实最惨嘅地方系唔系话佢准定唔准，而系准完之后咧， 咁又如何咧？ 就唔知点算。头先我都不停喺度即系我喂阿大仙有咩计仔咧，即系可以解决。即系譬如你话，如果你知道你系因为对有啲咩癖好啊，唔想俾人知嘅话咧，咁你可以点样去解决呢个问题佢咧？ 承认自己有呢个嘅癖好咯， 承认自己有呢个癖好系咯，即系譬如你 坦白啲咯，你知道做人嘅嘢系咁噶啦。 系啊，譬如你话第一个哦，你原来对未来充满恐惧，跟住我就话系我对未来充满恐惧。 有边一个人对未来唔充满恐惧？ 系啊，咁应该点做啊？咁样咧，原来又唔容易噶。 系 咯，你又谂唔到有啲咩解决方法嘅。 系啊，咁但去到呢啲咁嘅时候，通常点样？好多人都系求神问卜噶啦，你知噶啦。 吓， 系咯，咪就系大师，真系啊，前程点样啊？我好惊，系嘛？咁系咯，如果呢一关我过唔过到噶，好多人会选择咁做。 哎呀，我都想啊，即系如果有呢一种嘅求神问卜咧，呢个时候可能就要搵啲信仰翻嚟咧。嗱，不过唔紧要嘅。其中一样呢，我觉得令到大家会安心呢，或者有阵时令到大家会开心呢，反而好得意喎。你呢有冇试过做一啲好无聊嘅动作呢？譬如呢，以前瘦身男女嗰套电影啦，郑秀文 洗厕所， 其实洗厕所或者抹嘢呢，佢就会令到大家即係会有一种好似自娱咁样。 係 啦。咁呢，我听过有人呢有种怪癖系咩呢？你屋企仲有冇擦纸胶？ 我有啊。 仲有擦纸胶， 我有擦纸胶，但系我攞嚟擦牌嘅， 系啦， 擦墙， 咪正常嘅，因为我哋已经脱离咗读书嘅年纪啦嘛，甚至乎而家啲学生可能你用铅笔嘅机会都已经少过我哋之前啦，咁你正常屋企唔会有擦纸胶噶嘛，咁我屋企有细路咧就有嘅，但系点解要提擦纸胶呢？原来佢话咧，有啲人原来癖好啊，你讲癖好咧，系中意攞擦纸胶咧嚟擦嘢噶。 佢又系有 一种治愈 嘅做法，系咪？ 系啦， 可以洗走、擦走啲唔开心啊，或者啲压力啊，系 嘛？佢仲要系好得意喎，系个怪癖咧，系双重芝士口味嘅。点样？第一重咧，就系你写完嗰个字，你擦走佢嗰个过程就第一种治愈啦。就啊，我写错字啊，我擦擦擦擦，咁你就觉得自己好似抹甩咗啲嘢啦，或者你抹鞋都系嘅。但系第二层治愈咧，啊，应该如果你咁计，有第三层添。第二层治愈咧就系。呢个擦纸胶会污糟噶嘛？ 系啊系啊！ 你擦完嗰个污糟嘅笔痕之后咧，你会污糟啦。咁咧，然后第二层嘅治愈方法咧就系、是，你就将嗰个污糟咗嘅擦纸胶咧， 将佢变翻干净。 你就将佢喺 再擦一擦， 冇污糟任何嘅平面度再擦擦擦擦，再擦啦。嗱，咁啊干净咗咯。第二层治愈，第三层系咩咧？你一地都系擦纸胶碎， 跟住然之后咧， 好得意喎！原来咧，我承认系有啲变态嘅。细个咧读书嘅时候，唔系石黐线大佬， 唔系啊。有噶， 唉、啊 哎，你真系，我以前我好记得呢啲小学嘅时候，刨完铅笔，该铅笔碎，有同你够唔够胆食啊？你够唔够胆？我而家食飞仔，跟住然之后咧，擦完之后擦纸胶啲碎系，跟住然之后咧，啲纸咧 写完字嗰啲纸啊， 吞啊， 跟住搣完，你睇下我而家食纸啊， 喂，食纸都仲好啲、啊，纸都 真系超无聊、啊。 唔系你做古装戏都有啊，吞咗啲咩藏宝图啊，嗰啲嘢都有啊。 嗰啲宣纸薄薄地，冇乜所谓。 呢、這个唔得。 我哋嗰啲抄写嗰啲簿，啲纸都几厚嘅。 唔系，但头先我话拆纸交税咧，第三层字余咧，就将佢咧本来散收收噶嘛， 变成一张 画。唔系你将佢搓成一条啊，或者总之将佢咧即系由好零碎咧就变成一嚿部件咁样咧。有的原来呢是自愈行为来的。 Really? 所以呢有某一些文具呢其实就是即无形中会帮到你的。那么啱得咁巧呢原来他说呢日本呢他最近就做了一个选举。那这个选举是什么来的呢 什么选举 原来就叫做呢文具选举。这个文具选举呢它是我来做什么呢就是说一些很新的方法或者新的文具、嗯、就是看看会不会可以帮助我们呢即是改善我们的生活啊和工作这样的。那么但它每一个文具呢它的名字都好像叮当法宝这样的。那这个是我们没用过的。我读来听下看看你觉得呢 似什么 你估不估到是什么来的第八届日本文具选举其中一样东西等等。这个第一位来的原来这个第一位。专心工作折叠区 点啊？即系喺嗰个班房里边， 专心工作 有个 corner 折叠区， 折叠 系啦， 即系俾你做嗰啲 折叠，即系话咧，唔系佢系真系文具嚟噶，佢系真系俾你喺 office 或者学校做嘅，佢嘅作用就系令你可以专心工作嘅折叠，折咧即系折埋啦，搭埋啦咁样，咁系咩嚟嘅咧？ 折簿啊？ 唔系。佢其实咧系一个普普通通嘅 file 夹嚟嘅，咁咧，但系呢个 file 夹咧，佢就将佢咧嗱，真系好揩嘅，佢将佢摊开咧，本来咧你就净系 A4 咧左右打开咁样啦，佢咧呢一个咧系可以将佢变成咧，好似有三四个 A4 咧喺你前面围咗一个咧 partition 咁样，佢就将啲 file 喺你前面搭搭搭，只不过咧佢将呢三四个 file 咧连埋成为一件物件。咁咧，你就可以咧，将你自己咧自成一角， 即系 好似围住个 纸 皮 咁样， 系啦。其实佢就 系 纯粹咁嘅啫， 隔住， 真系一个 partition 咁样嘅啫。 真系， 系有个纸皮嚟嘅啫。嗱，佢系轻便，佢真系一个普通嘅文件夹， 纸嘅 file。 佢将佢拆开，甚至乎咧，其实如果你买生日蛋糕啊，嗰啲咩西饼店嗰啲咧， 攞翻个盒都可以折翻出嚟啊。 你可以将个盒咧喺你面前折一个半圆， 系啦，跟住然之后就间封住自己，好似一个私人嘅空间咁样。 喂，几好嗱。你望出嚟咧，无论你去cafe 啊，或者你去嗰啲咩麦当当咧，都得噶。而佢咧最佳嘅地方咧就系佢个底部啊，仲有个窿嘅，个窿我嚟做咩啊？俾你咧条电线通过嚟插电咯。系啊，其实系好低科技嘅啫嘛，即系好山寨嘅啫嘛，但系咁就已经 OK 噶咯。咁然后咧嗱， 最受欢迎第一位 呢个最受欢迎第一位啊 嘅文具 系啊嗱，第二个咧就真系真正嘅发明嚟嘅，就唔系揩嘅。这个呢就我啲僆仔嘅时候用嘅扫描式电子磁典 冇用过即係一个 scanner, 嘟咗个字跟住然之后就知佢 冇错 嘅 你知唔知因为呢 意思系讲 因为你僆仔都大啦嘛已经唔需要用呢样嘢呢我嗰个細路呢而家呢个年纪你知唔知原来全个市面啊最受欢迎的这一代的发声字典不再是以前刘家杰那种的了即是你还要自己打入去 APPLE,Enter, No! 现在是不是用那些书的字典的了 他都用的、他会怎么呢他现在就拿轻触式的字笔、然后那支笔呢 一 点上去 Apple 呢他就会说 Apple, 还会跟你说苹果这样呢我开头我笑啦，我都会觉得好无谓噶嘛。点、知原来啲僆仔咧攞呢个嚟玩咧，佢真系玩半日噶咯，佢就自己一笃嗰个字啦，系啦，佢有动物嘅叫声啦，有动物嘅嗰段英文啦， 系。 然后咧而家发展到大人都有啊， 大人。 我上次睇中咗有本咧，佢就专门出咩咩跟 BBC 主播学英文啊，或者跟咩 CNN 主播学英文咧，佢就出嗰啲书咧，但系全部都有咧配埋嗰支发声笔。 哦。 系啦，咁你就可以咧，即系跟住佢嘅语气 啊、 口音啊咁样，但好贵贵噶， 一定啦。 你首先要买咗个支笔，然后你先可以读咁样咯。咁但系呢个已经系即系一个好快嘅方法 咯。学外语查字典嘅方法。 系啊，咁然后仲有好多咧，譬如话呢个都成日用噶。你咧就系叫做咧嗰啲咪姆纸嘅打印机啊。你可以咧直接咧就攞一部机喺度咧，譬如你部手机。我拍我影咗一个名，拍我影彭程， 呢个名，跟住咧我就咧将佢传送去嗰部机度咧，佢直接就会将佢 print 出嚟咧，就变成咗一个 label，个 label 就系你个名喺上面嘅。 哦， 即系嗰啲便利贴啊， 知道 啊，晚上可以 自制 嘅 呢个 系啦，咁原来系啊，就 系 啦， 系啊，粘喺啲书度啊， 系啊，你仲可以加唔同颜色上去咯，咁所以咧佢话佢呢一个最受欢迎其中一个头先我讲嘅擦字胶咧，就系呢个富士山形状嘅擦字胶，系啦，咁佢就会见到咧有成座富士山啦，你一路擦咧就发觉嗰座山咧愚公移山，愚公移山 会融落去咯， 系啊，好搞笑噶，系啊，同埋咧佢开头咧系本来系正方形嘅。你擦下擦下咧，佢咪会变咗冇周边咪冇咗啲擦纸胶嘅，佢就变咗咧富士山嘅嗰个形状出嚟，由四方形咧擦下擦下 就 会变 咗山嘅形状， 系啦山嘅形状，哇！所以少少文具咧，令你都有啲调味，有啲开心嘅。 啱啊！而家咁讲起都啲回忆亦都翻嚟啊！擦纸胶都成为一个咧非电子化唯一一样嘢嘅文具，好似 我而家想擦两下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表示，现时港区国安法的具体条文仍未公布，市民有忧虑是很正常的事，是预期之内，但有人将法例污名化、妖魔化，是别有用心的人拆喊捉贼。曾国卫出席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无论是香港的执法机构，抑或内地在港的机构，都要符合包括香港法例在内的法律。他又说，知道近日香港人查询移民数字上升，但相信只是查询，不代表一定移民。对于美国或会取消给予香港特殊待遇，并制裁参与削弱香港自治的内地和香港官员，曾国卫说，要制裁就制裁，他没有外国国籍和资产，甚至连加拿大都可以不去，以免被人捉。他强调，香港官员是为国家和香港做事，如果有人恐吓或者威逼他，他都无畏无惧。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出席个电视节目的时候说，涉及国家安全的法律权在中央，强调立法要保障香港居民合法权利，今次立法在法理情三方面都符合一国两制。对于港人担心港区国安法会照搬内地一套到香港，谭慧珠说，如果中央有心要照搬内地一套，就不会只规限四种罪行。至于会否出现以言入罪的情况，谭慧珠说，参考国际做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人大通过就港区国安法立法，肯定不会影响到本港资金自由进出和联系汇率制度运作，以及本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未来。另外，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任何对香港的制裁措施都是双刃剑，强调特区政府会全力配合有关港区国安法的立法工作，并会积极反映本港具体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将会推迟举行七国集团，即是 G7 峰会，又说会邀请七国以外其他国家参与。白宫有官员透露，特朗普希望讨论中国议题。原本邀请七国领导人今个月底到华盛顿参加峰会的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专机上对记者说，将会推迟峰会至九月举行。他形容七国集团是一个非常落后的组织，不觉得这个组织能够适当地代表在世界发生的事情。白宫一名主管战略传讯的官员透露，特朗普希望聚集包括五眼联盟在内的国家，以及受新型肺炎影响的传统盟友，共同探讨中国的未来动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 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在鲤鱼门到去旺角方向近茶果岭道的意外清理好的啦。一大车多经过记得要小心点啦。咁就是较早前在鲤鱼门到去旺角近茶果岭道的意外清理好，一大车多。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亦都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桥面灯位，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亦都是暂时畅顺。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九龙湾云照到去旺角方向近常悦道一段仍然都系挤塞，龙尾排到上去观塘绕道近丽业街。咁另外啦，柯士甸道去西九龙站方向近广东道一段仍然都系车多繁忙。咁另外啦，广东道去天星码头一段仍然都系车多，龙尾排到过去柯士甸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亦都有车龙噶，龙尾排到过去康庄道桥底。最后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啦，喺大围积运街咧，因为有水管更换工程，所有长度超过8米嘅车辆一律禁止由沙田岭路、下城门道同埋营运里之间嘅回旋处左转入去积运街，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summer fun， 糖水滚糖鱼，主持大兜乱， 亲上再加亲。 星期一下昼三点，骚动音乐，请真鹏约你以歌会友。 晚上十点，最敏感嘅时刻，有黄耀祖加入塔罗 Rainbow。 二台六月三蚊分，真系噔噔噔噔噔。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系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10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5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3年；袭警。最高判刑2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10年。做之前想一想，为自己、屋企人同将来想清楚后果。犯法就是犯法，一定要负责。 咩系中女啊？即系唔系靓妹啦？咁佢做完靓妹之后，佢就会变为中女咯。 中女系我想都不是以一个年龄层去界定的，是他的心态，他还有没有个少女心，如果他还有的，我想都不可以叫他做中女的。 什么是中女？可能在台湾的话是他们所说的败犬吧，或者是说呢，可能是介于女孩跟女人中间的，也可以叫中女。 我是蓝月波， 我是瑶瑶， 我是莫文蔚。 好啦，2:37啦， 系 好闷热嘅天气啦。最近咧讲题外话，最近买咗一支白兰花嘅香水，白兰花你知 喺街，即系佢哋鸡精啊嘛。 白兰花唔系一个鸡精嘅品牌， 好多婆婆成日买嗰啲咧， 喺街 有啊，我成日都有买，我老婆有买佢嗰啲花仔咧， 好清香，好清香， 好清香， 真系好清香。但系咧，佢唔可以放好耐， 系啊，冇错， 咁一日半日到啊。 呢啲咪矜贵咯，佢真系唔系俾你可以即系撇喺度有排睇啊， 系 咁我即系一个观赏时间好有限， 系啊，所以我哋要珍惜佢。盛放嘅嗰一刻， 咁你今日有冇查到？ 我今日有查嗰种白兰花嘅香水，因为我喺网上面就系见到，咦，即系好少有呢一只味嘅香水，通常都系啲玫瑰啊、茉莉啊，吓或者啲檀香木嗰啲味啊，甚至系水果啊，嗰啲味比较多啲。咁啊呢只系咯，第一次即系见到喺网上面见到嘅， 喺网上买 嘅，香港嘅出 呢个牌子系香港牌子， 系香港嘅牌子嚟嘅，系啊。咁但系大家都见到白兰花嘅时候咧，的而且确好著弱嘅。点解我咁讲咧？两个礼拜之前啦，我喺街上面咧，食完饭啦，食晏咁啊，铜锣湾咁啊，经过呢个嘅地铁站， 系 咁我哋就外边咧坐咗一个婆婆喺度， 例牌啊， 系啦， 佢哋啊， 例牌系婆婆卖嘅， 真唔知点解嘅，冇后生啲又唔会，伯伯都有， 都有，不过少都系婆婆卖。咁啊，婆婆咧就卖白兰花，咁咧同埋卖一扎扎嗰啲咧，应该系茉莉花嚟嘅。咁啊，见到话，好啦，帮阿婆。 婆婆买啦咁。 喂，你嗰个品牌系咪 K 字头噶？ 唔系啊。 我啱啱一揿啊，见到佢话香港牌子咁样。 我唔记得咗啦。 OK。 不过咧就即系见到婆婆喺度买，咁啊去帮衬下啦。咁啊一个人帮衬，两个人帮衬，三个人帮衬。婆婆，我帮你买晒佢。好开心， 会啊，有啊，有啊， 即 系 大家都希望可以将婆婆 呢、這个系好 嘅个摊档嘅花全部冚唪唥卖晒，咁、婆婆可以早啲翻。 系啦，嗰啲叫做惩罚咯，我等于惩罚 婆 婆。好多噶，即系有阵时你真系行过，特登兜翻个圈咧、啊，跟住就唔使找啊，廿蚊就攞住个包 啊， 就走咁样咯，系噶。 好多好心人啊，所以 系啊，我头先即刻都揿到，因为我知道老婆都中意呢 只 噶白兰花 ，F 字头嘅应该系 F 字头啊， 系啊，得我 send 俾你啦，系啦。 都唔紧要，因为我见到原来有啲外国牌子，佢话佢都有出 白兰花。 佢咁寫喎，不過唔知 唔緊要啦，係啊。不過我只係只會覺得呢一種味道係好屬於香港咯。 呢種味道係人情味道啊。 嗯， 係啊。 人情味道嘅意思啊。 係啊，你仲可以自己整添嘅噃。 好似香水啊，都係嘅。 你個樣係咪呢個嚟㗎？ 唔係啊， 呢就唔係啊， 又唔係呢只。 嗱，佢就話自己 有， 我唔緊要，咪我哋兩個自己開心啫。 係啦，即係不過係 出面睇唔到係。 花嘅即係香味，有時喺咁悶熱嘅天氣咧，係令到大家醒神嘅。我只不過係希望將呢個信息帶俾大家啫。 好事嚟㗎，真係。 啱啊，有陣時可能你身上邊有一陣嘅香味，就會令到你吸引到你伴侶。行埋嚟，做乜你身有一阵咁嘅味嘅？ 唔系佢咁啊，呢阵咪阿婆味咯，系咯，婆婆有个白兰花香水味， 通常都系啲药油味多啲。 嗰只就唔系，咁就冇咗个兰字噶啦，净系得白花味嘅啫，系啦，争好远咯。 或者紫花， 系啦，你有阵白兰花味同呢、這 个白花味， 系啦。男人如果有咧，通常就白兰地味嚟嘅，白兰地唔系牌子啊嘛， 系我 知，所以讲得啊真系。OK， 喂，嗱，今日咧我哋要讲呢个题目咧，同头先。你讲嗰啲酒啊，或者呢啲嘢咧，我都有啲异曲同工之妙。 点啊？有酒精系咪？ 唔系， 吸引到人、啊。 即系酒咧，有啲就话越摆越耐啊，越陈越香啊，又醇啊咁样啦。咁但系咁老酒就老就好啦。 陈年嘅系啊。 系啦，陈年佳酿好啦。但系如果俾人哋话我哋两个人嘅关 系 应该好似陈年老酒咁样咧， 咁咪好咯。 是好定唔好嘅咧？ 咁啊，经即系话你哋起埋一齐好耐啦，至少都系咪啊？ 咁系但系你中唔中意俾人哋话你哋系哇？你哋已经好似老夫老妻咁样？ 咁睇下你点睇啦，即系正面咁睇，你咪觉得哇，你两个好有默契咯。 吓、啊， 咁如果 好有默契，可以用第二啲形容嘅。 你真系好有默契，即系点解？ 系啊，你可以话我哋天生一对啊，心有灵犀啊嗱。你用心有灵犀好地地，你话老夫老妻又两回事。 你话哇，你真系心有灵犀啊咁样。 冇错啦， 即系你觉得话老夫老妻一定系贬义多嘅。 嗱，我哋今日就去探讨呢个问题。譬如我哋咧， 你嘅心有鬼啊你。 No， 嗱，我哋成日都会形容咧一对夫妻嘅状态咧，你一系就话哇，佢哋真系好似新婚夫妇咁样。咁、如果嗱，我头先都同彭晴玩呢个游戏，如果我同你讲话喂。阿 John 同 Mary 咧，佢哋头先做咗个动作，好似新婚夫妇嘅，你会觉得佢哋做咗啲乜嘢咩方向嘅动作啊？ 新婚夫妇 系啦，咩方向嘅举动，你会觉得佢哋系俾人哋话系新婚夫妇 咯？ 啊，前面 眼冤啊，望落 系啦，冇错， 咁鬼糖痴豆， 冇错，你唔会话三宝噶嘛？ 你唔会话哇，你真系老夫老妻啊？你仲黐得咁埋？ 所以 因为老夫老妻成日俾人觉得就系有默契咯，你唔使黐埋，你都知系谂乜嘢，即系你夹起条命，我知道你谂乜，你成日都听人讲噶啦。 嗱，第一讲老夫老妻，就除咗谂起老夫子之外啦， 我冇、啊， 就唔知点解咧，永远都系伴随住系咩嘅形容词咧，平淡啦，冷静啦，无言啦，即系如果你话咧新婚夫妇咧，就好似系即系艳阳高照，夏日来了啦。咧讲到老夫老妻咧，唔知点解你个画面咧都系日落西山啦，然后咧就秋风卷黄叶啦，咁可能好浪漫嘅，但系咧就会见到两个人咧相对坐喺度一齐睇夕阳啦，唔知点解变咗 一齐睇就冇话拖住手啊，系咪啊？ 冇话拖住手嘅，系一齐睇夕阳。 一拖住手就话，哎呀，你哋两个真系新婚夫妇咁啦。 如果新婚夫妇咧就系欲罢不能嚟嘅、就变咗欲罢不能。 系啊，揽住你锡住。 系啦，请问呢个观感？你觉得咸客观、 你如果用一个咁样嘅比较都系嘅，系一个普遍嘅现象都系咁，所以我咪就系话咯，老夫老妻 睇你从一个正面嘅分析去睇啊，定系从一个冇咁正面、冇咁积极嘅方向去睇一件事咯，好立体嘅，所以真系 嗱，譬如咧，我哋如果最常讲咧，嗱，我哋今日真系想同你探讨下所谓 模式， 即系老夫老妻究竟系代表咩，或者有啲咩嘅行动喺里边嘅。譬如，如果我哋同人哋讲话，喂，点解你老公唔嚟接你？喂，或者唔系咁讲，情人节，你老公会点同你庆祝啊？冇咩好庆祝，都系翻屋企食饭算吓，唔买啲礼物啊，唔送啲花，唉，老夫老妻啦， 啊，而家好似上 紧 中文堂咁样嘅老师， 你有冇发觉先？好顺口， 啱啊！ 你仲要好多人咧，嗱，唔知呢个系佢嘅真实嘅谂法啦，定系都系藉口咧？佢下一句一定会话：你哋点解唔搞啲嘢咧？唉。老夫老妻啦，搞咁多做乜嘢？ 系都搞过啦，啲火花出现过啦。而家唔追求呢啲嘅， 全部都系咁噶。 啱啊，啱啊， 系咪啊？ 平淡啲咯。 系啊，有阵时我哋同啲听众咧，可能打电话嚟，我哋话：喂，难得你两个结婚周年，撇一啲仔女啦，不如你哋自己去边度玩啦？ 哎，我哋都老夫老妻啦， 我哋都老夫老妻啦，唔使搞咁多嘢啦。嗱，其中一个就系成日都俾人觉得平淡，冇乜特别。唔需要搞咁多嘢，呢个咪就系老夫老妻。 啱啱啱，但系咁喎，老夫老妻又唔代表你唔爱对方喎，只不过系啦，只不过可能你嘅表达咧就已经过咗，好似之前到你哋啱啱识嘅时候，嗰种热恋期嘅时候嗰种激情啫。 系咯， 因为爱嘅本质咧，即系去到如果大家细水长流嘅话咧，唔可以咁激嘅，都激唔到咁多，激气就得，激情就难啲啦。 但系细水长流， 平淡如水系啊。 唔系，但系细水长流。啲水都有机会，风吹都会起涟漪噶。 咁咪少少涟漪，咪就系话过咗情人节，喂，星期五晚我哋去食饭咯。 都要啦，系咪先？ 系啊， 系啊， 咁都有啊，不过唔使一定系喺情人节嗰度食啫。 系啊，嗱，然后第二个会觉得同老夫老妻相关咧，除咗有啲节日咩唔使点庆祝之外咧，你会发觉有好多亲密嘅举动咧冇咗嘅。系啦，譬如如果你又系同讲话，喂，你行，我头先你讲话点解行咁开嘅？哎，咁老夫老妻啦，喂，做咩你唔拖手啊？ 唔系你话一睇就知道我哋老夫老妻，因为一个行前，一个行后，仲要离行离辣嘅，但系佢系跟住后边嗰个系跟实嘅。 冇错，系啦，咁唔拖手啦， 系 因为咧你会有一啲动作做出嚟咧，然后啲人问，你先至会用老夫老妻嚟回答，点解你唔拖手嘅？诶，都老夫老妻啦，系啦，但系。冇人话老夫老妻唔拖手嘅， 系啊系啊系啊，都可以拖手噶， 都可以好。 但系佢一拖手，你会俾人话：哇，点解你咁亲密啦，咁前面？ 唔系啊，你会觉得好开心噶，但系唔知点解老夫老妻咧，即系其实佢会唔会我哋讲下讲下咧，老夫老妻就系一种代表平淡嘅意思咧、 平淡 系啊， 平淡啦，无风无浪啦。 系咪唔再紧张啦？ 系啊系啊，冇乜所谓啊咁样。 冇所谓。 系啦，咁但表面上咁样睇，系咪冇所谓？系咪真系实在系真系冇所谓咧？ 系啊，嗱，我哋今日咧真系好想同大家讲下咧，就系你觉得自己有冇进入到老夫老妻嘅状态啦？如果有嘅话咧， 系乜嘢行为咧？ 系啦，你仲记唔记得系因为发生咗啲乜嘢事？会唔会系边一次嘅一句说话啦？一个动作啦，或者你？会唔会系第一年你完全唔想再同佢庆祝生日，然后你就同自己讲啊，我哋咪已经进入咗老夫老妻嘅 生日，我唔再买嘢俾佢。系啦，其实你都有噶，你咩都有啦，你连我都有啦。 系啦，唔系 我 都仲 买嘢俾你， 仲要加一个嘅。如果譬如话我生日我冇买礼物俾你，都唔代表我哋老夫老妻嘅，因为如果吓你仲系嬲嘅，如果哎呀我今年冇买礼物俾你系彭晴，如果佢仲嬲咧。咁唔系老夫老妻 啦， 因为你仲介意，你仲会要求。 咁但系老夫老妻唔一定系一齐噶嘛，一齐有呢个感觉噶嘛。可能系有啲系觉得个老公或者系个老婆系觉得都老夫老妻啦，唔使买嘢俾你。但系个老公可能系觉得喂唔系。 系冇错，但系如果咁样咧，佢哋就唔能够系老夫老妻， 系 老夫少妻。 系啦，因为 老婆冇错啦。 系咪咁？有冇呢个情况先？ 系啦，我个人觉得呢个咧都几紧要，因为嗱，我今年唔记得买礼物俾你。哎呀，唔好意思，彭晴唔记得买礼物俾你。如果咧。你仲会介意？我唔制啊，或者有冇搞错啊？嗱，咁咧，你第二年我会买翻礼物俾你，机会大好多，因为我知道 系赎罪啫。你 唔系喂，你仲在意啊嘛？唔系，我觉得好重要噶，即系话佢仲在意我有冇做一啲嘢俾佢，咁我就会因为佢在意，我仲会留意啊。咁我哋咁样继续落去，你咪唔会变跌咗落老夫老妻咯。但系如果有一日咧，就哦，你生日今日我唔记得咗添，喂 ，Happy Birthday！ 你又隔篱屋咁样，同 屋主咁样。 系啦， 我哋生日啊， 系 啊，唱首歌俾你听下啊，Happy Birthday。 而你又鹦鹉反应，你话哦系啊，啊系啊，多谢你老公，系啦。 系啊，呢、這个老夫老妻已经分房分肯定。 我觉得嗰杯柠檬可乐就好大杯噶啦，真系嗱，咁就会跌咗入去老夫老妻。 系， 所以 大家有冇进入咗呢个模式里面咧？到底 系啊？究竟系一句动作啊，一句说话、啊你记唔记得系几时啊？你会觉得系啲咩发生咗咧？你就自己同自己讲惨啦，我而家原来已经系老夫老妻啦。 嗯， 1872388啦， 打嚟倾下。 系啊， 其中一个可能老夫老妻嘅行为，可能就系有冇锡你系咪啊？ 哇，翻嚟可以讲下。 1872388，老夫老妻，你哋已经系咪嘅啦吓？ Kiss me out of the bearded barley, night me beside the green green grass. Swing, swing, swing the spinning step. You wear those shoes and I will wear that dress. Oh. Sixpence Under Richard 啊吓，系啦，有冇老夫老妻都继续都成日锡一锡咧？ 系咯，头先你讲 kiss 点解有咩有感而发 哦，唔系有感而发，只不过咧，因为我睇咗一个报道，咁佢讲咧就系有一个嘅韩国嘅女星啦，系啦，性感嘅女星啦，李孝利啦，咁啊喺一个真人 show 嘅节目里面咧，咁咧就访问佢啦，咁其中咧就访问佢啊。问佢一个问题就话啊系啦，你有几耐冇同你嘅老公锡锡啊咁样锡过啊咁样接吻啊咁，咁跟住然之后咧，阿李孝利咧就话啦，我日日都见住我老公，同佢一齐生活，都会经常都有接吻嘅， 系 系啊，即系都有 kiss 嘅，咁但系佢话咧，我哋好耐都冇认真咁去锡过。 即系佢冇攞本笔记簿嚟， 系啦，冇错，系啦，佢可能好耐冇即系正式用个法式嘅方法同佢即系接吻过。 点样叫做认真嘅石啊？ 唔系你， 我真系唔明， 你唔明咩叫做认真嘅石啊？ 系咯， 即系好似你拍拖， 解说下先， 唔系，即系唔系我。一个感觉嚟嘅啫，即系你好似你拍拖热恋嘅时候，即系你会有一种好激情，你会希望凭住你嘅嗰一吻， 系 倾到你内心嗰种澎湃嘅爱火。 情人深深一吻，来代替歌。 即系大概系咁啊。咁但系你可能耐咗嘅话咧，嗱，蜻蜓点水式嗰啲可能好多啦。出门口之前锡一块面，亦都可能都有好多啦。咁但系好认真咁样去即系， 即系想将对方吞 在 嘴里。 系啦，冇错啦，而唔系好求其咁样，即系大家交换咗啲口水就算数咧，系咪嗰种咧？ 即系嗰啲我好中意有句说话噶，放在手心就怕走甩，含在嘴里又怕溶掉。 咦，猜谜语嚟嘅？ 唔系，系咪好劲啊？嗰阵时因为 雪糕系咪啊？ 唔系，佢哋内地成日都会用呢一种咧，即系话对方嘅嗰种。珍惜宠爱呢个钟唔知点算好，摆喺手度就系惊你走咗，含喺个嘴度惊你溶咗，哎呀唔知点 算 好啊，即系嗰种啰啰挛咁样咧。但我想话，对好多人嚟讲，有蜻蜓点水都有点过水啊， 系我明白，系啊。 特别系香港人咧，佢真系嗱，我唔系有赖话，哇你咩都话外国人特别馨香嘅，我都话咯，我嗰个 friend 佢有个外国嘅老公咧，佢哋就算唔理佢系咪真系有激情都好咧，佢起码真系好正常地见一见又锡。Goodbye 游石，当住我哋嚟到即系聚餐嘅啫，可能只不过讲咧，佢哋今朝一齐出门口，佢老婆嚟先，七点嚟先，佢老公啊七点半先嚟到嘅时候，佢见一见到啊，老公你嚟 join 我哋啦，咁又锡一锡嘅，咁但系如果呢一种咧喺西方佢哋可能就成日都做咧，咁咪好咯，即系佢唔会断咗噶嘛。中国人好少， 都唔系啊！我见喺街上面，其实呢啲嘢好常见噶。 边只先？你话好认真咁锡咧，反而就有。但你好少会见到咧，中国人见到个朋友嚟，喂阿老李，见到你咯，哇锡两啖先，系啊。 唔系我嘅意思，我哋当然啦，我哋同朋友打招呼冇呢啲咁样嘅文化。 所以我哋一锡就一定有啲嘢。 但系即系我话讲夫妻之间或者情侣之间啊，即系呢啲其实接吻啊，锡一啖呢啲好常见噶。不过老夫老妻会唔会继续做，就系另一个问题啦。 嗱，我喺呢度我敢咁讲啊，趁住我老婆都唔会听嘅。 阿嫂啊，几靓仲 系啊！大部分时间啊， 都系 我做主动噶，而佢大部分时间咧，成哎你真系讲得啱啊！真系我成日都唔明白，我啲女人咧系咪特别系中国籍女子咧，系咪嗰个匙羹啊，嗰个矜持啊，咁大羹嘅？ 你唔系太琴啫，我想问下你点样接近佢咧？哇，老婆，哇，咁样， 可能好似咧傻炮咁样，嘣嘣嘣嘣嘣嘣，你睇下嗰边， 你唔够温柔啊，系咪啊 ？No 啦，唔系，我觉得咧， 但系你温柔得滞啊，嫂中意啲，哇， 系啊，你唔觉得香港嘅女孩子或者啲太太咧，好似会觉得话，哎，又唔使啦，又做乜嘢啊？会成日都有呢啲对白噶， 成日都唔舒服、啊， 好搞笑噶，真系，咁挣扎，梗系唔舒服啦。所以我觉得咧，嗱。呢、這个真系睇双方嘅， 唔系，梗系 唔明点解， 一定系睇双方嘅。总之一个主动嘅话，另外一个肯食嘅，咁咪 OK 咯。 肯食添， 唔系即系肯， 你硬食系嘛？你嘅意思， 肯接受咪好。但我觉得咧呢啲， 你主动定你老公主动啲噶？ 一样。 咁啊系，佢两个好烟韧噶。所以我见过佢哋送佢翻工咧，我都唔想上 office 啊！真系，我落去做节目咯，得你落去啦。你会唔会饿亲啊？你小心啲、啊。哇！成两个钟咁耐，二楼同三楼隔咁远， 系好远啊！ 仲要公司冇人，我惊你俾龟担咗。 系哇，打冷震真系， 我真系打冷震啊！ 唔系， 我喺隔篱望住我话啊，其实系咪我唔应该同佢开咪咧？不如叫佢老公落嚟啦。 讲到佢好似成你咁， 系啊，唔系一个月一次啫，都系 个姨妈。 佢系姨丈啊，呢啲咪黐钱咯，呢啲咪好事嚟咯， 老夫老妻啊， 呢啲好事嚟噶， 好事，咩？所以我话呢啲习惯其实即系啦，慢慢大家即系。 因为我老婆唔中意人哋黐住佢嘅，你明唔明啊？ 佢唔中意你黐住佢啫。 连我个仔啊，咁细个咧想黐住佢咧，佢都会话：哎呀，得啦，唔使。 我讲俾你听，你放心啦，呢啲嘢系会转变嘅。我好记得嘅，我阿妈。 我老豆好熱情，我老豆成日咧都想好似吞咗我媽咁熱情嗰啲人嚟嘅。哇！我媽見到佢咧， 都係㗎，就係一模一樣，真係 走啊你咁樣。係啦，好啦，佢而家年紀大咗，哇， 推唔喐啊！你阿媽，你阿媽推唔喐你老豆，但你老豆亦都咧吞唔落你阿媽。 我老豆而家啊好開心啦，因為點解咧？年紀大咗，有少少嗰種返老還童啦。佢結婚幾廿年，佢話琴晚我同佢傾完電話，我媽先話我識咗佢50年啦咁樣。佢話你老豆啊黐線㗎，有陣時喺後邊都好似咧紅袍咁突襲佢咧，咁攬住佢，跟住佢朝頭早已經係咁錫醒佢㗎啦。即係佢而家仲更加纏綿，更加煙韌添。 係、 哎、啊，所以好開心佢哋一日錫幾次嘅啦，一日錫幾係幾廿次添，我諗唔係錫 好咯， 好 係啊嗱，所以 但係年紀大咗先係咋，即係佢老夫老妻咗之後先至係咁咋。 咁即係點啊？即係我呢啲人到中年就唔好啦咁樣。 唔係你記住保持咗種希望，一定等到嘅光明一定會來臨嘅，一定會戰勝黑暗嘅。 喂，你都所謂咩熱咩熱屁股貼啊熱面貼在冷屁股上都唔開心嘅噃。 唔緊要，做人最緊 要。所以我哋最緊要 係 啊嗱，所以究竟你係咪都好耐冇錫咧？會唔會呢個係你提醒自己，我係咪進入咗 老夫 老妻啊？ 狀態咧 係啊，嗱1872388，你覺得自己係咪而家呢個狀態咧？有啲咩動作舉止，你會突然間有呢種覺悟咧？咁啊，3点钟之後咧，我哋再同你傾1872388啦。 係啊，打電話嚟，中女宅男殺很大。 約今次係美國9年嚟首次本土载人太空计划，联同副总统彭斯到金乃迪太空中心观看星空的总统特朗普说 SpaceX 只是一个开始，美国很快会登陆火星，并且拥有有史以来最好的武器。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你首先同你讲中意外，就是连翔道落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支路的唯一行车线是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重复一次，就是连翔道落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支路的唯一行车线是有交通意外的，一大车多，经过朋友要小心。另外九龙湾蒙照道去旺角方向近上月道一段亦都是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海滨道公园。而土瓜湾亦都有沙中线工程，所有车辆是不能够由天光道右转入去合一道。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新界区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大埔仔村一段是交通繁忙。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由卫生署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健康香港2025， 二台喐一喐。这个就是你明天的时间表了。 哦，吓，明天要温中文、英文、数学、科学常识、作文和绘画。妈咪啊，那只是温书做功课，我几时可以做运动啊？ 而家都不出街了，不出街怎么做运动啫？ 不是的，老师说呢，留在家一样可以做到体能活动的，譬如拉筋啦、sit up 啦、掌上、阿拉夫拉圈啦、跳绳啦、原地跑啦。 啊，都好啊，那你啊温完两科之后呢，就做下这个体能活动，等你轻松下啦。 老师还说的，做家务啦，譬如说抹地啦、吸尘呢，都是体能活动来的。妈咪啊，不如你都试下，个地下好污糟啊。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 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很大， 沙很大。 好啦，我哋三点钟新闻翻嚟之后，继续有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 系啦，我哋今日想同你讲，就唔系夫妻的世界， 系老夫老妻的世界。 你谂下，如果 系点样噶啦？ 系啦，如果你将夫妻的世界咧加咗呢个字，老夫妻的世界， 哇，成出戏真系唔同晒，使乜睇你啫？睇我得啦。 唔系啊，我谂如果将咧夫妻的世界变咗老夫妻的世界咧，佢第一集出去偷情，去到最尾嗰集都唔发现，老婆。你唔发觉我有好耐冇翻屋企咩？我真系唔 觉，哇！真系惨啊！ 跟住咧， 隐形手 系啦，佢嗰啲本来要偷睇电话嗰啲桥段咧，直情可能劈喺个老婆面前， 你睇下， 你睇下，冇心机睇， 冇讲到咁衰， 所有嘢都揭发唔到，揭发唔到。 点解你一谂下，一谂起 系咪几得意？如果咁样老夫妻的世界， 其实我觉得好悲哀啊！你老夫妻即系老夫老妻就系咁样。平淡如水啦，头先你成， 所以如果即系叉开一笔讲少少咧，佢夫妻的世界里边，佢咪有一 pair 嘅夫妻咧，就系、是、即系话本来想咩制黑啊，同埋嗰个即系阿唔记得个女仔叫艾琳啊， 系 呢一 pair 咧，本来就即系相对副线嚟噶嘛，但系好多人都话佢哋真实，因为其中一样咧就话佢哋结咗婚啦， 嗯， 但系冇任何好激情喺里边，好平淡。 梗啦，个老公成日出去滚。 嗱，胡因果喎， 都唔系同老婆激啫嘛。 唔系佢胡因果，你都唔知佢因为冇激情所以出去滚啦，定系因为出去滚得多冇激情。 咸湿啫，讲完啦，好识讲完啦。 好，我哋都系讲翻个桥段，但系佢最尾咧，佢就话佢话佢追翻呢个艺林嘅时候咧，佢同佢讲一样就话，我哋咧有试过结婚， 嗯， 我哋就冇试过拍拖， 嗯。 嗱呢句讲咗好多嘢出嚟啦。 点啊？ 系啦，所以佢就话咧，佢想试下再同佢拍拖。 系 啦，咁我谂紧啊，呢、這个会唔会亦都系可能好多老夫老妻咧，就系话佢哋已经试咗结婚啦，佢哋唔系冇拍拖， 佢哋 忘记咗，哎，冇错， 忘记咗拍拖。 系啦，即系当老夫老妻佢提醒自己嘅时候，会唔会其实唔使咁复杂噶？ 嗯， 系咪提醒翻就系、是、不如拍翻拖啊？ 嗯， 系啦， 拖翻手啊！ 咁拍翻拖就一定有拖手 啦。 系啦，所以拍嘅意思亦都会拍你啦，打你啦， 好衰啊！ 系啊，你有几耐冇讲呢啲说话？ 我成日讲噶， 就 系、 是、咯， 系啊。 所以即系呢个就系其中一个，究竟老夫老妻嘅特征系咪咁咧？嗱、 嗯， 其实有正面嘅，话唔定你可以打嚟同我哋讲咧。我而家系老夫老妻，但我觉得有一啲系专享，新婚夫妇都做唔到嘅嘢。 啱啦，就系、是、彼此嗰种了解默契，夹喺条尾啦。呢啲我哋都成日听嘅。 冇错冇错。 系啊，又 稍后时间再讲下。 啱啱啊，你系咪呢一只咧？系咪结咗婚耐咗，或者喺埋一齐耐咗就有呢啲老夫老妻嘅症状咧？定系唔系嘅？其实唔关喺埋一齐 心境嘅问题。 几耐？系啦，系心境嘅问题，或者系大家俾生活啦。磨蚀啦， 系 即系又要揾食啦，又要仔女啦，咁彼此之间可能有啲好多摩擦啦。 所以有啲人可能咧会觉得，如果佢有仔女咧，嗰、个就系佢进入老夫老妻嘅其中一个阶段嚟嘅、可能会噶嗱。咁所以我哋都挤低你俾你问下啦，你觉得而家自己系咪老夫老妻嘅状态咧？如果系嘅话咧？发生咗啲咩事令你有呢种觉悟嘅？咁又系好 定系 唔 好 咧？ 系咯，1872388打电话嚟一齐同你倾下嘅。咁我哋听下呢一只歌，呢只歌真系好经典咯。 中女宅男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今日介绍呢一只歌，好多人都翻唱过嘅。而呢一只歌咧，如果你一谂起理想啊，追求梦想嘅话咧，可能都会拣呢一只歌嚟听 下。好啊， 这个版本亦都特别系轻快一啲添嘅，因为佢用咗嗰个尤克里里系啊，冇错，作一个伴奏。原唱嘅版本咧，惨好多噶。 系、啊。 原唱版本来自 Judy Garland 的 Over the Rainbow。今天为你揀的呢、這个版本呢比较新一点、啊、都不是都新了一段时间。IZ Over the Rainbow。 版本 呢、這个版本轻松好多， 音乐轻松啦，同埋IZ 佢把声咧好有磁性噶，真系。 系啊，但系佢系一个500磅到嘅大肥佬，一个夏威夷嘅， 好似双簧手咯、 啊。 我见到佢真系似嗰啲咩，即系咩桂花田咯，真系嗰个双簧手桂花田嗰种嗰、 yeah, 种，犀利、 啊啊、 真系。 呢只歌都系佢都好受欢迎啊，一路弹住呢个夏威夷小吉他，一路唱嘅呢一首歌《Over the Rainbow》啊。点解我话即系呢一只歌里边咧，如果你系谂住追求梦想啊，有理想嘅话咧，呢只歌好啱你听啦，因为里边啲歌词咧就系、是、正正就系讲紧呢一样嘢啦。同、呢个《绿野仙踪》里边嘅古仔，其实当然嘅关系都好大啦，因为佢系1939年《绿野仙踪》嘅插曲嚟噶嘛。 系、哦，呢、這个古仔咧又咁啱得咁巧咧，就我之前咧我讲俾我细路听嘅时候咧，夜晚嗌佢瞓觉啊嘛，我重新睇咗一次咧，咁啊，所以。旧梦重温啊，因为以前我就系睇嗰个故事内容咧、即系其实好多细节唔记得咗，咁而家你睇翻咧，你真系明白你话点样追寻梦想，就因为 Dorothy 啦，同埋狮子啊、铁皮人啊，同埋呢一个即系樵夫佢哋咧，仲有稻草人啊，佢哋就点样即系 同佢要翻屋企啊，因为 Dorothy 要翻屋企，俾个龙卷风吹走， 系啦，但系佢哋每个人都有自己嘅一个愿望啦，咁、 啊、 所以同埋好得意嘅，佢哋中间就会遇到好多难题啦，甚至乎有好多考验俾佢哋啦，咁但系希望就永远都喺嗰度咯，佢哋要揾翻个魔法师，希望可以带佢哋去揾翻即系一个。回家之路和实现自己愿望的地方咁样咯。 啱啊，而呢一只歌里边咧，其实都讲咗里边有好多呢啲不同嘅意思。你睇佢啲歌词咧、其实写得好简单啊，但系呢度都写得好靓。佢话 Over the Rainbow， 系 Over the Rainbow 喺边度啊？Over the rainbow 就喺彩虹嘅深处啊，彼岸啊，或者咁样啦。佢话 way up high 喺天上边无边嘅穹苍。佢话喺嗰度有一片我曾经喺摇篮曲里边出现嘅大地，系嘛？佢话 over the rainbow 系蓝天美梦，只要你勇于有梦想嘅话，你嘅梦想咧一定会实现嘅。 系喂，但系嗱，即系咁睇，其实就好靓啦。譬如话烦恼会消失啦。喺彩虹深处有只青鸟喺度飞翔啦。点解雀仔飞得过就飞唔过啦？咁样系好开心。但我想问一下这个古仔背后呢、因为刚才彭前同我讲过话其实都有啲深层嘢喺度。 系啊，佢除咗系当然我哋都系追求梦想，即系令自己发奋，有个目标，一只鼓励自己嘅歌曲之外， 系咯。 其实呢只歌嘅背后唔多唔少都有少少都有呢一种嘅意思喺里边嘅、 啊。 不过咧，佢嗰、那个真实。个表达嗰个嘅环境嗰、那个状况咧，可能咧就更加点讲啦，悲惨一少少咯。点解？因为写呢只歌嘅作词人咧，咁、其实咧佢就系一个嘅犹太嘅后裔嚟。 O K， 系啦，冇错，佢叫做 Ib Harbert。 咁咧，佢系经历，我谂大家都会记得啦。如果你经历呢个嘅纳粹， 二次大战 啦，冇错，系啦，咁啊将呢个犹太人去消灭嘅时候咧，咁样嗰种惨痛嘅即系苦况，佢又将里边嘅感情啊，或者将里边啲隐喻咧，就摆咗喺以前佢哋住喺经历过集中营嗰段历史嘅印记喺里边嘅。嗱，譬如咧，佢其中一句歌词咧，佢就系讲。他说 Where troubles melt like lemon drops High above the chimney tops That's where you'll find me 他意思是什么呢是他说、希望那些烦恼好像那些柠檬汁一渣就渣出来、跟住然后呢就可以 High above the chimney top 当你一望上去那个烟通那里、你呢就会在那里找到我的了是为什么会在那个烟通那里找到你呢、他说当时呢就是这个纳粹将那些犹太人摆在集中营那里困在集中营那里大家不是很绝望的他说当大家很想离开的时候呢大家都好像望一望屋顶那个烟通咁样 哦，即系点啊？ 逃走啊！ 哦， 即系好想走，我都好希望可以 系 能够可以即系走到，唔需要再留喺呢一个嘅地方里面咁。所以咧，佢话有呢一个咁样嘅隐喻喺里边。佢仲有咧就系、there's a land that I've heard of once in a lullaby。咁佢里边咧，其实头先咪讲个歌词咧，我喺呢个摇篮曲里边咧听到一片净土嘅地方咧。咁呢句说话咧，佢话当时嘅喺呢支歌里边嘅隐喻咧，就隐含系我哋即系。冇事啦，逃出生天，我哋终于即系有自己嘅地方咁样咯，即系嗰啲犹太人佢哋有自己嘅地方，就系、以色列咯。 系系系，即系不可能。如果你摆喺个历史嘅背景里边咧，佢呢一个即系彩虹深处咧，就系佢哋要逃离嘅一种家乡啦。 系、啦。 如果你话我哋而家喺太平盛世咧，可能就会系你追寻自己理想一个梦想嘅一个地方。 系 啊，可能你会经历咗好多唔同嘅困境，系嘛？即系正如好似嗰个写词嗰个人，哇！你谂下佢哋经历咁大嘅苦难，灭族咁滞，系，但系。佢都继续有一种希望，一种坚持喺里边捱得过嘅。 Way up high, there's a land that I heard of once in a Troubles melt like lemon drops Wait above the chimney top That's where you'll find me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Bluebirds fly Birds fly over the rainbow 张韶涵嘅 Over the Rainbow 我哋一路跟住嗰只 Bluebirds， 跟住嗰只代表幸福嘅青鸟一齐飞啦，去找寻我哋嘅幸福啊！你啦。 好，我系张继聪。宅男有咩优点呢？咁好明显，宅男就系黐家啦。咁啊，黐家就啊少啲使钱啦，即系又可以啊唔使啊出街啊做错事啊咁啦。咁啊，所以啊都几好啊。 行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恒德。 好，老夫老妻 系啦，究竟你哋会唔会已经系老夫老妻呢？定、系你觉得我哋仲系可以几廿年如一日呢？ 系啊，好甜蜜啊，热暖咁样 啊！好啊，电话旁边有 Eric，Hi Eric，Hi 你好 ，Eric 系啊，点啊 ？Hello， 老夫老妻，你系咪？ 我绝对系啦。 几耐同你太太喺埋一齐？ 如果拍拖拍咗大概五年就结婚咯， 系 咁快咯， 系咯，结婚系咯，结婚几耐啊？ 咁但系而家结咗婚十五年啦， 系哇，前前后后廿年咯，真系。 咁你觉得自己系老夫老妻未啊？ 系啊， 系啊，因为我做电脑咧，其实有时觉得自己都好闷嘅，真系。 吓， 即系例如送啲生日礼物咧，都系同啲电子嘢有关嘅。 吓、啊，你咁多， 你太太好中意噶？ 吓、啊，唔系啊，我佢食嗰啲嘢嘛，所以咪送嗰啲嘢俾佢。 你送过啲咩？送个 keyboard mouse 俾佢， 定系嗰啲 咁又冇咁衰，咁送个可能 iPhone 啊咁嗰啲咯。 O K 咯，但系都好多人实用啊。 咁、啊、但系如果你成日都系送呢啲，又好闷噶啦嘛。 佢有冇投诉过啊？ 有冇暗示过啊？ 佢又冇嘅，不过我会觉得有时都想俾啲惊喜佢咯。 结果咧有冇啊？ 有冇试过啫？ 结果啱啱嗰年咪唔记得咗佢生日咯。 你呢个惊喜都好大喎！头先我作嗰个咁嘅情景，原来是真噶。诶、哎，老婆，今日你生日，我生日快乐、 哦！哇，多谢晒。 咁佢有咩反应啊？ 冇反应啦， 冇反应啦。你想点有咩反应？ 我就系想问佢有冇嬲，有冇发脾气？ 咁我又觉得唔系嬲唔嬲嘅，不过可能佢会觉得啊，点解你会唔记得啫？即系有兴趣了解下，系啦。 佢有兴趣了解下，点解你会对佢冇兴趣？ 你可以咁讲嘅。 唔系嗱，我觉得咁系好事嚟嘅。 头先 系啦，佢仲着紧你，佢仲希望 佢着紧火添啊！ 冇啊，佢好啦，咪有团火咯。我中意你呢个讲法，着紧火。所以其实系好事嚟嘅，你觉唔觉噶？ 对当事人嚟 讲，惊多过系咯，系咯。 咁你咪 咁乐观， 咁你咪有一种心跳嘅感觉咯，系咪啊？ 搏搏搏跳出嚟添， 咁啊系咯，即系净系 跌咗出嚟啊！ 唔系噶，你听我讲，如果有一日真系大家都平淡如水啊嘛，大件事啦，你又唔送礼物，佢又冇乜所谓，唉、哎，佢仲同你讲我自己买咗添咁样，咁你咪即系好大件事。 系，不过我觉得有时系要有啲花啲心思啊！我觉得即系你个人系闷，唔代表即系你呢个系一个藉口咯。我自己嘅想法 系。咁你自己评价你哋而家呢十五年嘅关系咧，嚟到而家呢一步，系咪即系头先我哋认真讲啦？有冇去到老夫老妻啦？系咪好多嘢都唔介意啊？或者冇咁着紧啊？你觉得？ 我会觉得。拍拖嗰陣時得意啲嘅，即係會可以漫無力，即係我哋上去山頂度行啦，即係咁啦。但係而家就開始少咗呢啲咁嘅片段，係啊， 係因為 大家即係睇戲啊嗰啲又會少咗啊，即係一齊去 shopping 啊嗰啲又會少咗。 有冇小朋友啊？ 我冇。 冇咁你會唔會覺得已經可以係啊？喂，咁啊調翻轉喎。 點解會咧？ 係咯，冇小朋友，但係你哋都咁容易平淡咗，係咪邊個懶咗？ 咁我哋有隻狗仔嘛。 咁都唔关事噶，一齐玩啊嘛，可以。 唔系咁即系点讲咧？即系好似你可以话系习惯咗，但系有时你都会觉得系应该系有啲惊喜可以俾到大家。 我听你讲咗三次惊喜啦吓，虽然你出现咗一次惊吓，咁你有冇俾过你惊喜你嘅太太啊？除咗嗰次唔记得佢生日之外。 好似都唔系太多嘅， 有得解落去嘅。你讲得啱，彭程都留意到你讲咗三次惊喜啦，但你冇做到啦。你有冇谂过就系点解你每次都做唔到个惊喜出嚟？ 因为你惊佢唔惊喜。 点解咧？系啦， 我觉得我唔系嗰种。即係可以好係啦，嗰種係啊係。 定 係你真係好叻。 唔係，但你既話自己唔浪漫，但你亦都覺得自己應該製造啲驚喜。最尾你唔做係咪因為你會覺得其實我做唔做都唔係好大分別啫？ 开头会咁谂，但系即系领过几次嘢，你又唔会觉得系咁谂，系反而觉得系即系有种开始平淡如水嗰种咧，或者系啦，我或者开始凭借咁多恐惧，即 系 唔知做完出嚟， 系啊， 佢可能完全都，我咁嗰啲咯。 哦，咁啊，彭程你要解释俾佢听啦，究竟一个女人咧，如果见到个男人肯花啲心机，就算嗰样嘢唔系佢中意嘅，其实会有啲咩嘅反应嘅？ 哇！多谢你啊，好开心啊！ 唔系要你拣，唔系你即系话俾 阿 Eric 听。 唔系，我知道嘅，即系我有啲感动啊，其实，因为 Eric 咧，你好，其实你好锡你老婆，你好惊，你好想做，但系咧你又好惊佢唔中意。 哇！彭程眼都红埋，真系， 我 唔好呃你都知，吓死我喂！讲咗两句佢家。佢喊啊，大佬啊，我举定手先啊，喂，你老公唔好赖我一阵又又整喊你啊！ 我觉得咧，嗱，我作为咧， 佢真系吓 Eric， 你好劲啊你！ 我哋就要配合啦，唔系假。 唔系，我唔系话你狗啊，你好劲啊！ 唔系假，你真系要你要欣赏佢，因为点解咧？同我哋教细路仔一样嘅啫，或者你有只狗啊，你鼓励只狗去嗱先、或者 down 咁样，你真系要俾啲鼓励佢，等到佢咧系。有道佢做一次， 有個動機 做 兩次， 做三次要繼續咁樣做落去咯。啲火花就係咁慢慢咁樣嚟咯。 好犀利！ 如果你一邊你猛咁喺度做驚喜，你話做咩死佬做啲咁嘅嘢？ 係， 即你就會 discourage 咗， 係 啦，你會熄咗啲火噶啦。 係啊，你會唔會見到彭程佢為咗你呢件事都感動到流淚咧？會唔會多啲？會唔會 同我俾張紙巾佢？我自己都好感動。 但我每次都係問佢攞紙巾，我幫唔到佢。你會唔會唔係啊？彭程做咗咁大嘅呢一種嘅開導工作俾你，你會唔會都加把勁？ 係啦， 聽日起俾啲驚喜你老婆啦， 俾驚喜太太係 都會係啊，係啊， 有就算 絕對會， 就算驚嚇你令到佢唔中意都好，唔緊要嘅，從錯誤中學習，慢慢你都咁多年，你摸到佢個底，到底係點噶嘛？ 同埋你聽阿豪仔嗰種正面樂觀嘅，佢鬧你都係著緊你咋？ 係啊，你記住啦，其實佢真係仲有啲火花喺你身。 早彩有咋？你真係唔想有一日翻到嚟咧平淡到咧？咦，老婆，你翻咗屋企啦？ 系， 哇，我哋都唔见嘅，点解？ 我而家出去打波先啦。 系啊，好嘛， 好 啦，多谢你 ，Eric， 好，多谢你， 努力啊， 好， 拜拜，拜拜。 手袖要唔要抹住先啊？ 唔使。 好犀利，彭程嗰个， 唔系，即系我谂大家 感动嘅情绪， 大家会唔会有呢老夫老妻嘅分享？打嚟听啊，1872388。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翟天丽报道新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表示，现时港区国安法的具体条文仍未公布，市民有忧虑是很正常的事，是预期之内，但有人将法例污名化、妖魔化，是别有用心的人拆喊捉贼。曾国卫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无论是香港的执法机构抑或内地在港机构，都要符合包括香港法例在内的法律。他又说知道近日香港人移民查询移民数字上升，但相信只是查询，不代表一定移民。对于美国或会取消给予香港特殊待遇，并制裁参与削弱香港自治的内地和香港官员，曾国卫说要制裁就制裁，他没有外国国籍和资产，甚至连加拿大都可以不去，以免被人捉。他强调香港官员是为国家和香港做事，如果有人恐吓或者威逼他，他都无畏无惧。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在本台节目《城市论坛》说，港人会认为要就港区国安法立法会导致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以致香港失去言论自由。他又说中共作出有关的决定不理性，过程中无咨询，做法含糊。港区人大代表叶国谦在同一节目说，港区国安法的立法目的是维护国家安全，不受外国颠覆。他已经预计美方会对香港特殊待遇安排方面采取措施。两个人提到内地成都铭记8964走案，涉案的4人都被控颠覆，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叶国谦认为卖酒不会构成颠覆国家政权罪，但酒上面写上平反六四就不只是言论，而是行动。将军澳堆填区早上发现怀疑战时炸弹，警方爆炸品处理货人员和消防到场调查。早上约十点，有堆填区人工人发现可疑物品报警，警方表示怀疑战时炸弹长约一米，混杂在石堆之中，外壳已经生锈，警方爆炸品处理货仍在调查。美国最少30个城市周末再有大型示威，抗议黑人疑犯被白人警员压颈之后死亡，多处示威演变成暴力事件，有人到处破坏和抢掠，多个州部署或者请求国民警卫军协助，最少25个城市实施宵禁，近1400人被捕。案发在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市，当局部署4000多名国民警卫军应对，州长强调要恢复秩序。在芝加哥，示威者向防暴警察掟石，警方以催泪弹还击，洛杉矶警方亦要发射橡胶子弹驱散掟玻璃樽和焚烧警车的人群。首都华盛顿连续第二日有人聚集在白宫外，部分人和防暴警察冲突。总统特朗普将暴力事件归咎抢掠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又说如果有人越过白宫的围栏，会以最凶恶的狗和最凶狠的武器应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的两三日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喺连翔道落青沙公路去沙田方向嘅支路咧有意外噶，咁而家咧意外清理好噶啦，唯一行车线咧亦都已经解封，交通回复正常。喺隧道方面咧，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咧，龙尾排到接近桥面灯位，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借手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啦，隧道后一段系车多繁忙。路面情况喺九龙区，九龙湾文照道去旺角方向近常月道一段啦系车多，龙尾排到上去观塘绕道近海滨道公园。咁另外咧，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亦都车多，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跟住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啦，喺柴湾永泰道咧，因为有临时工程，永泰道西行去东区走廊方向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急水门方向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音乐情人，乱成二千靓歌再重聚，情人靓歌任你选。音乐情人郑子诚精选十大中文金曲金钟奖得主歌曲。听众只要登入香港电台第二台面书专业投票，得票最高的歌曲将会由 Albert Lau 欧瑞强在二千靓歌再重聚为你现场演绎。 详情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以及星期日晚九点的音乐情人和二千靓歌再重聚啦。 保就业计划为雇主提供六个月雇员工资补贴，分两期发放。第一期在5月25号至6月14号接受申请，6月底前开始发放，全数补贴需用于工资，雇主不得裁员。有为雇员工强积金或设有职业退休计划的雇主都可以申请。3月底前已开设强积金户口的自雇人士可申请一笔过资助。详情浏览 ess.gov.hk。 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 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彭程，彭程，彭程， 喂，我咧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晏昼2点， 行情曾志豪， 中女宅男 杀很大，杀很大。 系啦，老夫老妻，虽然头先我哋都讲咗都一段时间，成日都话 仲喊紧啊，各位听众， 冇啊事啊，冇事啊， 系啊， 不过其实有好多嘢咧，正面啲睇咧，系可以发现老夫老妻可能都会出现呢啲咁嘅状况嘅。 即系其实系好事嚟嘅，反而系。 即系你了解对方，你先做埋晒啲咁嘅嘢 嘅啫。For example， 例如你会问下佢呢度。我呢度就未得唔得啊？我可唔可以唔喷香水出街啊？ 问边度？ 唔系加拉底。嗱，我呢啲喺网上面就揾下揾到， 咩意思啊？ 就大家系咩咧？即系佢老夫老妻有啲嘢咧，就因为大家已经好熟悉噶啦，所以咧，其实佢讲咗一句咩？情侣之间或者夫妻之间越呕心嘅嘢。 就 越 做 得多， okay， 就代表嘅爱系有几深。问一下你嘅 Glady 系到底得唔得？可能呢个系其中一样。 系， 仲有帮佢喺啲好怪嘅地方嗰度咧，接暗疮。 系， 譬如下巴、背脊啊、吓屁股啊。 哎呀，嗰个会唔会变咗痔疮噶？ 系啦，咪仲有，譬如话一边喺度vivi 紧嘅时候，一边喺度倾偈啦。 唔系，我觉得 或者打开到厕所门。 其中一种系嘅，即系譬如你话一齐去厕所，甚至乎以前咪讲咧，你刷牙就我开大，即系呢啲嘢啦，就 系、 是、真系老夫老妻先会做噶。 系， 但系咁，我觉得咧，点解话呢啲叫老夫老妻先会做咧？系因为已经豁出去啦嘛。 啊， 即系你唔再系以前可能啱啱嗰啲咧男神女神啦，系啊，或者我谂紧，我又用翻欲罢不能嗰啲咩，即系迎男索女嗰啲例子咧。咁当佢哋仲系即系火红火热嘅时候，你好难想象佢哋会话嗱，我而家要开个大先，你继续刷牙啦，系啦，唔会噶嘛，你咪即系破坏咗佢咯。 个形象 系啦，可能佢哋仲系有呢啲在意啊，介形象上面嘅负担咧，可能去到老夫老妻 就唔会 care 噶啦。 系啊，因为你已经觉得话， 我乜都见过啦。包括你，你睇我啲牙有冇牙菜啊？ 咁咪冇咗。我又觉得，虽然我个人系觉得呢点就闷闷地， 或者喺你面前放下屁啊嗰啲啦， 系啦，系闷闷地嘅，即系唔需要故意做嘅。不过我亦都承认咧，就系当你连嗰样嘢都包容咗，然后你唔会因为佢今晚放咗个屁，听日你就离开佢嘅话咧，咁其实都 开佢片就有。 开个片 系啊，开个片 系啦，即系所以都系 好粗鲁啊，讲埋晒咁嘅 都系爱 嘅节目主持人真系啊， 听听众电话先啦， 听电话系啊，冇错啊 ，M Y 系咪啊 ？Hello， 系啊 ，Hello， M Y 你好， 你好， 彭晴曾志豪， 点啊？老夫老妻啊呢个嘅模式呢个状况系啦，有冇出现喺你身上啊？ 有啦，我都结咗婚差唔多四十年啦。 你几时开始觉得老夫老妻先？ 其实。好早都有嘅，不过而家我觉得呢个关系挺好嘅，即系有时老夫老妻得嚟咧，我哋有时就会揾翻以前可能我哋 miss 咗嗰时嗰啲激情都会有翻嘅，即系你因为后生嗰时结咗婚你就冇几耐我已经有小朋友啦，咁所以就可能将嗰个目标就转晒，咁佢就算过马路，好似而家一百年几啦过马路啦，佢好自然有咩一过嘅时候就轻轻咁拖你嘅手，好 warm 嘅感觉。 哦、 但系以前唔系喎，佢系拖个仔啊嘛，唔系拖我啊嘛。 系重拾翻， 即系会揾翻少少嗰啲。同埋，我觉得老夫妻个关系系有，但系你应该睇下在乎你嘅心态咯。你要保持翻你对佢个感觉啊，好紧要。 系 即系等于嗰时候大家仲有约会咁啊，有时会都会出去食下饭。 嗯，拍拖 或者点？咁你都仲。我都仲有嗰个期待，好等待嗰个心情啊，或者我着好少少啦。 哇，咁几好喎呢个， 即系你唔好当你已经话啊，即系后来话，我都唔理啦，牛几粒记都好啦咁。但系我唔觉得系咁咯。 系，我有时都会噶，我同老婆出街咧，我会即系讲笑咁讲，睇下我今日着得几靓咁样。不过通常都唔理我啫嘛，好惨。 即系好应该系要有翻你对佢嗰、那个佢个感觉，因为你。中意呢個人同呢個結婚咁耐，你係因為你對佢個感覺啊嘛， 係你仲好期待， 即係你成日都要保持翻嗰個感覺喺度咯。 但你覺得 咁反而而家佢結婚咁耐，佢會做翻一啲以前佢唔敢做嘅嘢啊。咁比如學你頭先啊，行程都話但係後邊紅袍啊，咁以前冇呢啲，係 啊， 因為以前有小朋友喺度嘛， 係啊， 而家小朋友大曬啦，咁真係二人世界啦，而家真係二人世界，咁而家可能。 即系调翻转，我觉得几 enjoy 而家老夫老妻个感觉咯， 好似拍翻拖咁样。我听佢 M V 系啊系啊， 所以其实老夫老妻呢四个字咧，对你嚟讲咧，其实你觉得系一个正面嘅嘢啊，定系系有啲负面噶？ 都要睇你心情嘅。如果你心情好嘅时候，你觉得好正面，因为大家真系好了解啦。吓，彭静话斋，你夹一条尾，但系可能你准备夹条尾，我已经知道你想做乜啦。咁 系。 咁但系如果你心情唔好，就系觉得，哎呀，虽然老夫老妻都唔应该系咁啦，即系仲可以，即系有啲界线要留翻低咁，即系会有两个感觉咯。 系。咁边一啲动作咧？头先我哋就话啦。发生过啲咩事呢？你会一个一刻呢突然间发觉我哋咪进入咗老夫老妻呢个模式呢？系咪就由佢冇拖你开始啊？定系有某一啲情人节、圣诞节呢一啲好似好浪漫嘅拍拖嘅日子冇再一起庆祝啦？有冇边一个阶段你突然间叮一声，我哋系咪老夫老妻啊？而家咁样啊？ 真系好似系小朋友即系成长嗰个期间，真系会突然间。变咗一个老夫老妻嘅真系， 小朋友 即系完全大家都个 focus 喺晒个小朋友度， 哦系，所以其中一种 唔 care 你嘅感觉，即系或者点样嗰啲， 即系你都有份噶咯，所以 有我当然有啦，我会好似老婆咁咯，你走埋嚟，我可能会拥开你咯。 但点解要咁做 咧？好正常， 点解要咁做咧？ 因为你个心系已经去晒小朋友嗰度啦嘛，你完全就唔会再 care， 因为。即系你系成年人，你会谅解啊嘛？我点解会推开你嗰个动作？你会知道啊？我要照顾小朋友，我要 focus 俾佢。 心灵好脆弱。 系啊，我成日都唔明点要推开啫。嗱，你又照顾，我又照顾，可能你照顾多几个钟，咁但系我哋都可以互相照顾下噶。 凑多个仔啊！而家觉得 系啊，但系唔得噶。我老婆咧，佢又同我讲咧，佢就话。如果咧你再系咁样，即系譬如你揽住我啊，或者咩咧，佢会话我好似真系凑紧第三个仔啊。佢话你俾我唞下啦，咁样咧，咁我就唯有直头 OK 佢唞下唞下。 其实你凑翻佢咯，可以等 我 嚟。 咁又唔会有呢个感觉喎，呢个又 你有冇啊？ 咁样啊，冇啊，冇呢个感觉啊。虽然而家有时都好似有少少感觉系好似凑紧佢咁，因为即系佢会变翻 细路仔。 回翻细路仔咁啊！而家好似真系以前唔敢做嘅嘢，而家都够胆做啦。咁样变咗就 OK 咯，我觉得。 佢听日可能约你。 我几 enjoy 呢个老夫老妻。 系啊，佢听日约你偷偷地上屋企啊，然后同你讲话屋企冇人啊，而家 上嚟我度啦。 跟住就话上嚟你度，即系上嚟我度咁样。 好啊， 继续 即系会 OK 嘅。 系啊 ，thank you， 多谢你电 话，多谢你，多谢 ，thank you， 多谢晒，拜 拜， 拜拜，系啊，所以即系吓，几时听到 MY 头先嘅声音，好似 小朋友系一个 拍紧拖咁样， 系啊，但系小朋友系一个阶段， 啱， 要克服嘅阶段嚟， 啱啊， 冇错， 等小朋友大少少啦， 咩啊，同步啦，如果唔系，阿嫂点啫，系咪先， 揽翻佢啦，记住啊。同埋咧，系啦，制造翻嗰啲拍拖嘅感觉，系互相嘅。见到对方夹呢条尾，你咪俾只手佢咯， 剪咗条尾佢， 捉住佢条尾啊！ 说再见，眼光依依不散，留恋着瞬间，看到镜，雨点轻洒这晚。溅起些期盼，在相识以前，世间回绝无爱，期待如相拥找来，将我脆弱交托，心可再开。再见，转身之前一眼，仍要不退减。看到镜，如粉轻飘。 都期盼，再相识以来，再得知微笑仍在，期待如相拥找来，心会踏上过来。遗失以往，回味共处率真的空间，这第一晚分秒欲变与慢，缓慢线变慢也罢，逞强任性。跟你成为一对，不再害怕想未来过去， 无忘初心啊，系咪啊？爱我如最初啊，仲记得大家初初相爱嘅时候，初初约会时候嗰种甜蜜嘛 ？Rubber Band First Date，First Date， 系、 yeah. 啊。电话旁边有你啊， 系啊，系 Vivian， 嗨 Vivian，Hello， 你好啊，中午早晨，圣诞你好，点啊 Vivian？你 冇啊！听到你哋讲呢个 topic， 我都可以分享一下。 好啊， 即系你哋头先讲嗰啲行为都其实都有做过，即系去洗手间都已经唔闩门嗰啲咧。 系， 仲好似冇乜所谓咁样。 结婚几耐啊？你哋已经 结婚就十年到，即系但系连埋拍拖就廿年啦，都 廿年真系耐啦， 都几耐啊？ 系啊， 系系。咁啊，啲行为头先讲嗰啲系咪即系觉得好随意，冇乜所谓噶啦？已经系。 是啊， 你觉得有冇个过程噶？即系譬如我哋今日咧，好想探讨就系、究竟系不知不觉变咗老夫老妻啊？自己唔怀疑嘅，定系咧会唔会有某一个时刻，有某一件事系啦、 啊？ 你突然间嗰日咧，突然间扎醒就话啊，点解我哋会咁样嘅？我哋系咪变咗老夫老妻？系啊，有冇呢、這个 我？我觉得就系好自然嘅， 好自然 都直头冇去谂添啊！ 吓，即系正常就系咁样。 听到你哋咁样讲，我就谂翻，都系、啊。 譬如一起去屙鼠鼠啊！ 直头系冇谂过，因为你系即系好自然咯，你一起咁耐。 系嗱，咁我哋讲， 我结婚头嗰一两年咧，其实都已经系搞错咗个结婚日期噶啦。 即系点啊？ 你讲嚟听下，点样搞错啊？ 呢个好震撼喎、 啊！系咯，有冇搞错？ 结婚第一年我就搞错咗结婚纪念日咯。 我结婚纪念日， 吓， 我以为你搞错咩结婚日期？ 哦，唔系， 即系可能佢本来一月一号结婚嘅，佢哋就提早或者提前庆祝咗，你就记错咗日子。 我自己搞错咗日期啊，即系我譬如我系八月一号结婚嘅，咁我就八月三号先庆祝，我仲话我自己提早咗咁样。 点解会唔记得？但系点解会记错咧？ 系咯。 我哋拍拖同结婚都系同一个月份， 哦，拍拖 系啦，咁我就记错咗拍拖纪念日。 哇，你反而你记得拍拖纪念日，我都唔记得喎， 系咪啊？ 系啊，咁你老公嗰一刻有冇唔高兴噶？ 冇啊，冇啊，佢系见到我 po Facebook， 佢咪话翻俾我听咯。 佢就话你迟咗两日，其实 系啊。 但系咁你哋正一冇庆祝嘅时候，佢都冇反应咩？ 咁我哋不嬲都唔係好着重呢樣嘢。 係真係不嬲定係 都有出去食下飯，但係就唔會話咁執着係真係嗰日嘅。 哦，即係你哋就算係啱啱結婚第一二年都已經唔特別慶祝周年紀念。 都係因為拍咗八年拖先結婚。 哦，所以就老夫老妻咯。 你知唔知咧？我成日都提醒自己咧，即係。我其实我同你嗰、那个背景好似㗎，我同佢又拍咗好耐拖呢，我先结婚呢。不过呢嗰、那个结婚纪念日呢点都要做啲嘢。因为呢其实我係咁諗㗎，我係唔係话佢会闹我，其实佢真係冇㗎。我怀疑呢你唔庆祝呢佢都佢冇反应㗎。但我唔想自己冇反应㗎、 嗯。 我就係呢不停喺度提醒自己，喂，如果你今年你试下唔庆祝呢，唔係话你返唔到屋企呀，而係你会觉得喂咁我咪好快跌咗落去呢，就係话是但啦，系唔庆祝冇所谓啦。 旧年都冇庆祝啦。 系 呀，旧 年都唔庆祝啦。喂，即係我会觉得呢似啲人呢食开咗个胃呢就会越食越肥呀、 嗯。 就会盘劈呢唔做运动呢，我就係我就係想跟住 keep fit 啊，係为你自己嗰段感情都要 keep fit 㗎，真係。 嗯，係 喎。 咁、哦、因为我哋平时都一个礼拜都会一定出去食下晏啊，咁即係好似头先对上一位听众佢话有时即係我哋不因为可能我哋冇小朋友啦，咁、 嗯、 我哋不嬲出街都会拖手啊。 哦，咁 OK 喎 ,OK。 係啊，因为我觉得冇小朋友係都几重要嘅。 系， 我谂如果有咗个僆仔咧，就成日会嗌交。 系啊，会容易啲，为咗佢有摩擦。 系啱嘅。 系啊， 系啊。 咁有冇啲咩你觉得系有仲有唔同嘅？譬如嗱，如果你咁讲，不嬲都有拖手啦， 拖手啊，锡啊，系啊 ，kiss 啊， 有啊呢、 這 个。 咁你其实唔系老夫老妻喎、 啊， 会唔会啊？ 好你仲有好多爱情嘅火花咁。 系、 啊。我同你一样，我都系觉得有啲嘢系一定要做，但系就唔系话即系净去食饭送礼物嗰啲咯。 嗯嗯， 系 喺日常生活当中系咪啊？ 即系譬如即系出街，可能即系一定会拖手或者系 morning kiss 啊，或者夜晚咁样咯。 系啱。 咁佢系咪都好受落噶？ 吓， 佢都好受落嘅系咪啊？ 配合，愿意配合。 佢 OK 嘅，不过有时佢成日。会觉得我好烦咁样咯， 哎呀，调转咗啊！即系你成日黐住要锡锡咁 啊，咁样 系有时佢又会即系去玩嘅，就嗌我会黐埋佢就嗌死开啦咁样， 唔系咁样玩啦 ，OK， 情趣嚟嘅。 唔系因为我唔知点解我个手咧会手掌心夏天咧会好热嘅，所以我一掂佢嘅时候咧，佢就会好热，佢就死开啦咁样。 佢就弹开啦，觉得你立黐黐咁样。 系啦，咁咯。 有冇啲咩冬天互相人肉取暖嗰啲啦？ 系啊， 冇啊冇啊，因为冬天我又成个人会变冻咧，佢又系都系会叫我死开嘅。 咦？呢个系佢口头禅嚟嘅，叫你死开系一种口头禅嚟嘅。 系啊， 但系你哋自得其乐、啊， 开心。 我又觉得，因为我有朋友曾经问到，都问过我，佢话如果你觉得你生日啊、纪念日唔出去食饭，咪好变咗，系咯，会变咗好多嘢咁样。我又觉得好 enjoy OK 咯。 哦、嗯，所以我觉得咁又唔同啊，因为咧佢哋 平时都已经系 啊，同埋佢哋将嗰个心思就唔使系凸显喺嗰啲日子度，咁你 OK 喎，你都做得咁，其他都好似拍拖咁甜蜜咯，都已经 OK 啦，不过就系争啲，梗系同拍拖争啲噶啦，但系都系 keep 住呢个状况啦。 咁嗰啲去街有冇好似头先个听众咁啊，着靓啲啊？ 系啊，好期待好 系啦，有冇嗰啲咁样？ 睇下去边啦，我哋都睇场合嘅啫，譬如我哋。出去买餸咁 就唔使嘅， 点样着得靓 都可以着靓嘅，唔该俾条环鱼我。 系啊，我见娱乐版咧，佢哋去大排档啊，或者去街市买餸啊，都要孭一个唔同款式嘅名牌袋嘅阴公，真系。 我冇呢啲嘅，我全部布袋嚟。 但你觉得喺你同你老公之间咧 ，Vivian 啊，边个猛烈一啲啊？即系对于保持呢个感情嘅温度，令佢唔好变成平淡如水嘅即系婚姻。喺呢一方面， 咁但系应该都系女士多噶啦， 系 哦系啊，女士做得多嘅， 系咯， 嗯， 咁好咯， 系啊， 佢 肯接受同埋迎合到你俾反应，你觉得好好啊，系 咁如果 咁啊系，佢俾反应我都 OK 嘅。 如果俾你拣一样咧，就系、是、你好想佢再做埋呢样嘢咧，就真系翻翻以前拍拖咁样啦，会系一个咩嘅要求咧？你 有咩要求啊？ 系啊，你话哇，如果有埋呢个就真系同拍拖嗰阵时一样咯，有冇啊？ 嗯， 已经冇啦， 真系冇，好似真系一样咁样，冇变过。 佢条腰有冇多咗条车胎啊？ 哎呀，呢样系我啊！ 我冇嘢讲。哦，法官大人，我问完啦。 幸福啊！ 我已经盘问完被告啦。 好， 我应该调翻转，如果我嘅身形可以回复翻以前咁就 perfect 啦。 我冇意见，我冇意见。 O K， 系啦， 祝你继续幸福、啊。 你哋自己努力啦，好啦， 多 谢晒，拜 拜， 拜 拜。真系都急不及待啦，系咪啊？ 好笑啊！呢个真系，我问咗啲唔应该问嘅问题啦。 唔好咁讲。有咩做翻话？好似拍拖咁， 收翻条车胎咯。 会唔会系唱情歌啊？ 好啊， 嗰阵时成日唱嘅喎，系咪啊？ 妹妹，你坐船头。 佢唱呢一只歌啊，有冇唱俾佢听啊？有冇话俾佢听你就系我嘅一切 ，You are my everything 啊！ 我搵翻你个嘴唇先，摄石你个嘴唇。哎呀，爆擦爆到咁样， 叮叮叮叮叮叮，企喺度先，会唔会揽住揽住揽住？ 哎呀，我帮你搽翻啲猪油膏上去 先。系咁啦，拜拜。 拜拜。